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，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闭上眼睛，感受来自大地母亲的支持，将所有的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上。深呼吸，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让自己越来越放松，放松你的头皮，放松你的额头，放松你的眉毛，放松你的眼睛，放松你的面颊，放松你的嘴唇。放松你的下巴，放松你的脖子，放松你的肩膀，放松你的两条手臂和所有的手指头，放松你的整个后背。放松你的胸部，放松你的腹部，你的腰部，放松你的臀部，你的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整个脚掌和每个脚趾头。现在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到脚底与地面接触的地方，感受大地母亲承载着你，无条件的承载着你。想象脚底长出根须，深深的扎根到地球的中心，深深的扎根到地球的中心，感受来自大地母亲的能量，充满了无条件的爱的能量，顺着这些根须，慢慢往上，往上。顺着这些根须，慢慢往上，往上，继续往上，来到你的脚底，让它继续往上，来到你的小腿，来到你的膝盖，来到你的大腿，持续的呼吸，让所有的能量继续往上，最后汇集到会阴处，感受能量带着来自大地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支持，进入到你的海底轮。让能量在那里运作一会儿，你或许可以感觉到海底轮开始旋转，或许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安全感是否足够，让能量帮助你清理和疗愈你的海底轮。继续深呼吸，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将能量继续往上带，让它来到你的脐轮，感受一下你和周围人的人际关系，允许能量进入，